去年春天你偷偷地吻了我的脸，就像一杯香草 latte， 甜甜的滋味，牛奶唇印象的书签。记得那一天你小声说对我很有感觉。去年夏天我们说要幸福到永远，就像一杯卡布奇诺，绵密的味觉，快乐仿佛没有终点。一天又一天你对我说就是这种感觉。哦哦，咖啡咖啡咖啡啦，咖啡香味的季节。就算未来